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声工厂出品。 第34集，战争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怪事：胜利的奇迹总是能在深谋远虑的劣势中体现，失败的遭遇总是能在毫无远见的优势人中出现。陈友谅的战舰设备先进，船上都装有轮轴，只要军云有节奏的踏动机关，船就能快速向前，一会儿的功夫便将李文忠的小船抛在身后很远。这时候船已经到了新河口，穿过去前面就是石灰岗了。陈友谅回头看着被甩得远远的小船，得意地说， 这个朱元璋凭这几条烂船也敢跟我开战，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。 这时只听张笔仙说， 皇上，皇上，你看。 陈友谅掉过头来一看，只见新河口上拦了一排战船，其中一条大的上面飘着朱字大旗。陈友谅咬牙切齿地说， 冲过去撞烂他们的船。 大舰船加速前进，士兵们一个个咬牙登轮，这船呢，像箭一般向前冲去。离小船已经很近了，张笔仙领一排举盾的士兵在船的前沿来挡住飞箭，可谁知小船上并没有一只飞箭射来，倒是堆下成捆的稻草齐齐地向两边散去，稻草遇水缓缓沉下。陈友谅一时不知是计策，于是下令追上，可谁知啊，刚到小船的身边，水下的轮轴被稻草缠绕，士兵们怎么用力，这大舰船也是难以向前了，只在水中打转。不一会儿，后面李文忠的船队追上来了，前面于廷玉、廖永安的船队一排排冲过来，并不靠拢，只是齐齐的放箭。一时间陈友谅舰船上的士兵死伤无数，乱作一团，有些孤立的大舰船便被几条小船围住，放一阵箭以后冲上船去，将一船的军士全都杀尽。大凡残忍的人心底都存有一份超出常人的恐惧，陈友谅素以残忍出名，这时看着自己部队遭人杀戮， 就如同宰牲口一般，心里又不得又气又怕，咬紧牙关指挥部队登岸突围。经过这一番杀戮，陈友谅只有少部分战船得以靠岸，余下的几万水军不是溺死便是被杀死。陈友谅惊恐万分，只是想到张定边那儿还有近20万军队，这才开始有一点镇定。他强打起精神，指挥损伤不到一半的水军，再也不敢恋战了，赶紧往南门奔去。朱元璋，你这个土和尚，待朕与张定边的陆军会合，一定要踏平南京城，血洗南京城，来报此深仇大恨。在陈友谅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就是以狠而闻名，哪怕是为了一点小小事情，他也可以去与别人拼命。可是现在他已经做了皇帝，有了皇帝的拥有和享受，他开始对死感到了恐惧。从表面看来，陈友谅似乎与早先的并没有两样，还是一个敢拼敢死的人。实际上这不过是表面现象。陈友谅指挥他的部队走到石灰山右侧时，还没来得及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只听得扑通扑通直响的声音，然后是一阵阵的尘埃涌起来，士兵们哎呀的掉进陷阱。陈友谅见了，气得双眼发红，牙齿咬得嘣嘣响，但是无论如何他必须要走过石灰山去，因为只有这条路才可以到达南京城。他又丢掉上万名士兵的生命。陈友谅好不容易绕过一个个陷阱，通过了石灰山，在通往南京城的大道上回头望了一望令他毛骨悚然的石灰山，陈友谅重重地出了口气，回头对张必先说：朱元璋这个和尚还真会设陷害人，如今南门就在前面，我们还都没有死，该是轮到我们动手了吧。张必先点点头，咬牙切齿地说：倒是捉了那个秃和尚，一定将他碎尸万段。话音刚落，只听一声巨响，冯国用手握钢刀，率领3万勇士一马当先冲杀过来。来呀、要打硬仗，你朱元璋怕就不是我的对手了。陈友谅说着回头问道：你们谁敢上去替我取了那冯国用的狗头？这时候大将潘军非常自信地说：末将去取了他狗头来。然后提着大刀策马冲去，迎着冯国用二人大战起来。冯国用自小习武，勇猛过人，潘军是陈友谅的得力大将，武艺高强，两人相战可谓是棋逢对手啊，只杀得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。陈友谅见冯国用确实了得，这么打下去潘军恐怕一时难以取胜啊，如果南门战事再起来，岂不是让张定边一人独战朱元璋吗？想到这里，陈友谅挥剑一指，大声喝道：冲，捉住这个姓冯的，朕有重赏。随着话音刚落，陈友谅身边几十员大将齐齐冲上去，冯国用身边的几员大将也一起杀上前来，一时间两军混战，刀光剑影。陈友谅依仗人多，逼住了冯国用等的砍杀，冯国用与几员大将偏不认输，拼命抵抗，殊死迎杀。 约站了一刻多钟，还是没有退却。陈友谅心里非常害怕，仅一个冯国用便能阻挡我大军这么久时间，朱元璋手下怎么这么多能人？想到此不由得黯然神伤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张炳先说：皇上你看，冯国用顶不住了。陈友谅一看，只见冯国用的肩上被砍了一刀，正有几员大将护着且战且退。张炳先说：冲过去杀死他们。 哎，不可， 城南之战关系重大，在这里久留正中了那中和尚的计。传朕的命令，迅速南进，赶往城南。可谁知陈友谅的队伍刚往南行，冯国用等不但不趁此撤退，反而声声呐喊又冲上来拼杀，把陈友谅气得眼珠子都快要滴血了。陈友谅狠狠地说：杀死他们。张定边经过一番激战，在狮子山下丢下了20000尸体，率部来到南京城南，却没有见到陈友谅的踪影。他心里有些纳闷，莫非他也中了埋伏吗？这么想着，额头不由得沁出冷汗。就在这时，前面一声炮响，一面徐字帅旗迎风飘扬，旗帜下面徐达、居中、郭英、赵德胜等数十员大将立于两旁。徐达此刻虽然是名声显赫，但张定边从将军到元帅到太尉，久征沙场，胜仗无数，因此并不把徐达放在眼里。但是因为不见陈友谅到来，便想拖一点时间，于是上前说：前面可是徐达。徐达何等精明，知道此刻时间宝贵，两军相对，兵力相差无几，如果再过些时间陈友谅的兵到了，敌人合兵一处，兵力悬殊可就大了。于是争分夺秒，嘴上答道： 本帅正是徐达。 随着说完，挥剑一指，跃马向前 冲。 徐达喊声中气十足，将士们随之紧跟着冲上去。郭英、邓有德早已经赶在徐达前面冲杀敌人。张定边见徐达这么迫不及待，这么果断勇猛，心里不由暗自佩服。不过就我张定边这些人马也要打败你徐达，他在心里说，也挥剑一指，大声喊道：冲，活捉徐达，重重有赏。随着喊声，汉军也齐声响应。简德志、刘文忠、刘文义各位将领奋勇杀出，一时间刀光剑影，枪刺刀砍，喊杀声不绝呀，肉剑血飞不断。一时间不断有人被砍倒在地，城南就像是一个大场地，一时间成了世界级的屠杀场。双方各5-6万人为了一个杀字在拼命，场面着实壮观。朱元璋此刻正在卢龙山中的军帐里，身边有刘伯温、李善长等陪着，举目观战，心里感慨万千呐。他们都在为我而战，一方要将我推向皇帝的宝座，一方要置我于坟场。他隐隐约约看到他的人被砍倒，便在心里喊道：快爬起来，杀死他们，我可是要皇帝的宝座呀。血，鲜红的血浸湿了城南这片开阔地。不到2个时辰，这橙色的沙质地上几乎 已经盖满了战死的军人。徐达的将士们越战越勇，张定边这边的将士已经被胆怯所侵袭，他们刚发出的勇气已经荡然无存。吴国公的军队并不像他们的皇帝讲的那样不堪一击，更不是守在南京城内，而是处处给他们以顽强勇猛的打击。他们从离开当涂以后，似乎是踏进了死亡的营地，看着弟兄们一个个倒下，看到敌人越来越猛烈的拼杀，他们还没有进攻南京就受到了这般残酷的待遇，他们哪有可能在南京城里胜利会师，去品尝那胜利掠杀的快乐滋味呢？兵在于勇，连久经沙场的张鼎边在与徐达拼杀了两个时辰以后，也感到要进攻南京太难了。他在期盼着陈友谅的到来，更为陈友谅的处境担心。他此刻前进不了，但是万万不能后退。如果是那样，局面将不可收拾。如果他的皇帝此刻能率军前来，那情况就好了。张定边在心里呼唤他的皇帝，可他却不知道，这时候陈友谅虽然艰难地打退冯国用，可是冯国用这员骁勇的战将，在敌众我寡、力量悬殊的情况下，居然被打败了，就是不走，缠着陈友谅要与他拼命。他的这份顽强死死地拖住这位皇帝。张定边在心里说，一定要等皇帝打过来，他率领那么多部队，纵然遭到埋伏也一定会冲出来的，我这里一定要打下去。可是刘文忠已经败下来，刘文义也坚持不了多久，简德志被徐达大刀所破，再不退便已经被砍下马背，他们还有那么多将领都在节节败退，主将一退，倒霉的士兵也只好转身逃命。张定边已经无法控制局面，只好指挥部队一面截杀，一面向石灰山退去，试图与陈友谅会师。战争是残酷无情的，两军相对，勇者胜。徐达非常清楚这一点，他见张定边开始后退，不由得精神大振。他一直盼望的就是这万金难买的一刻，他知道敌人后退对他的意义重大，他必须抓住这一刻，让他那些已经疲惫不堪的军队去做最后的努力，为他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大胜利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似乎是张定边刚调转身子，徐达便再次长剑一指，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呼喊，敌人退了，杀死他们，杀！郭英、赵德胜各位将领早已经是杀红了眼了，听到徐达的呼喊便拼命的齐声答应着。一时间徐达的军队杀声震天，汉军阵地顿时大乱，再不是且战且退，而是狼狈的逃窜。张定边大吃一惊，暗自叫苦，焦虑地望着石灰山道。突然他看到一面战旗，一面陈友谅的战旗飘来，他激动得差点流出眼泪，精神大振，也拼了命地大声喊起来，我们皇帝来了，大军到了，杀回去。随着喊声，将士们开始掉头，士兵们开始转身，陈友谅确实带着千军万马来了，一场拼杀眼看又要开始了。可惜张定边高兴得太早了，这场战争是刘伯温一手安排，他已经非常清楚双方的实力，他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需要动用他多少兵力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又怎么能让张定边有胜算的机遇呢？就在这时，只见右侧尘土飞扬，常玉春、胡大海、邓有德三马领头率先冲出，也不搭话，一直向刚有点希望的张定边的部队扑去。这边徐达、郭英、赵德胜心头一喜，挥兵冲杀，眼前的拼杀瞬间变成屠杀了。汉兵再也没有反抗的勇气，只在逃命的时候让人在后面杀戮。陈友亮瞪着血红的眼睛来会师城南，希望有一个好的转机，迎接他们的却是如潮的败军。他狂喊着不准后退，后退者斩。然而兵败如山倒，陈友亮的呼声已经被这排山倒海的溃退所淹没。他指挥潘军等将军连斩了数百人，可是后退的军队滚滚而来，连他自己也很快被吞没了。这是为什么？我竟会败在朱元璋这个臭和尚手里。他想不通，潘军似乎想通了，催促他：“皇上，快离开，留着青山在呀！”心高气盛的陈友谅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，只好借着这句话能给失败者以安慰的话来安慰自己，长叹一声，随败军而逃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，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。